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欢迎你们在下班路上依然选择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希望这里呢有这个热气腾腾的好音乐，还有暖意洋洋的你们所需要的福利。总之呢，希望大家在以下的时间都可以跟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找到下班的快乐和放松的感觉啊。哎、 刚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自己上车正在驾驶的状态了，而且拍了张照片。 FM 97.4，谢谢各位的支持。 对，现在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越到天气冷的时候，就是出门都冻手冻耳朵的时候，大家的热情呢反而越来高涨了，谢谢你们。昨天包括前天我们陆续做了一些跟各位的互动，今天我们会有继续的一个升级版， 对对对， 或者有一个回馈吧，至少。 嗯，对啊，就是今天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我没有骗大家啊， 对， 今天不忽悠大家。 好了，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从一首歌开始 ，Goodbye World，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送一首歌给要马上下班已经在下班的朋友路上的朋友们好不好。 嗯哼，曹格的 Happy Day 来了。 Happy Day 至少对于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来说，轻松的愉快的这个晚间的时光就要开始了。 嗯， 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转换器哈，把工作的情绪先暂时放一放，进入到夜晚的节奏。联络我们请找到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来听这首来自 Gary 曹格带来的 Happy Day，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下班的节奏和感受，就在娱乐最王牌。 Here we go。 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起了，我唱歌大声了，不知道有多久没放声大笑，头顶上永远有朵乌云在笼罩，谁佛心来着，真为你好，是失误这块老跑才是高招，大把青春不该拿去换你带面包，我要 online 整夜嘻嘻哈哈聊通宵，我要真没下心交一份报告，我要只顾着地烦恼，其他不重要。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下一步干什么，直到才有回落。 我要活得快乐 Oh super life， 我要活得快乐， 说到就要做到。 且最后我觉得在副歌的时候呢，那句就特别的带劲带感，或者说会是很多上班族的各位好朋友们的心声啊。哦，离开真的好快乐。 有人说这首歌特别适合辞职的时候听，离开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 微微先把钱领了再说好不好？艾克，你刚来这个节目不久啊， 就是我要表一下态 啊，对， 我很热爱工作， 哎，对。 今天我唱到这儿，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艾科呢，坐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开心啊，很兴奋的一个状态。 嗯， 那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好事儿、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天太冷了。 哎，天太冷是好事儿，对吧？ 天太冷，手感不太好。而最近 手感啊， 最近就是看到一个小惊喜，就是上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显示盘上会有一个小雪花的标志。 啊， 也算是每天一个小惊喜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一般只有什么北极熊和企鹅才可以发现这些惊喜之处。哦，其实想说的是，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主动的跟我们来保持一个互动。 嗯， 以前可能没有发现说你们在听的时候还想跟我们聊两句，可能发现现在我们会不定时的，就像昨天一个很可爱的听友， 嗯， 就是他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回复他，然后呢，就是给回了之后，他突然就回了一句说：“哇， 是我吗？ 居然有人回复。”对， 觉得说好像在跟一个无声器在说话一样。 对，你们发来微信我们是会看到的，如果我们有时间也是会回复的。 嗯， 然后你们可能真的习惯了来发一些照片给我们，所以今天每次我们一开直播的时候，开直播不对啊，一打开话筒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朋友发照片，但是发的内容不一样，有的人发的是自己正在听那个收音机的那个车里面那个仪表盘啊，对，也有人发的是自己的方向盘，也有人发的是窗外的风景。 对， 我们每天其实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想了一下啊，趁着这两天的天气好啊，哎，真的有人发个小雪花过来了。 是啊，就是那个仪表盘上面会有那个小雪花，每天早上会有一个惊喜。 嘿嘿， 如果现在没有带那个安全带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刺客。 什么点？这是小刺客那个，就是对，很旧的一个梗啊。啊，好吧，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发这个，大家正在听的这个收音机的这个指针啊，这个仪表盘，好不好？ 对，就是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或者是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车载的广播，都可以拍照发送到白杰 FM。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要不然大家这个发来的东西不统一，反正发花瓶的，发吃的东西的，反正现在发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啊，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 我们和你一起在一起哦。 那里的宝总自爱着坚固， 顺便可以玩个小游戏，让我们旁边的女主播来猜一猜大家开的是什么车啊？光看那个 有点难， 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啊， 好不好？挑战一下自己嘛。 啊， 来，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很暖和的歌，这是来自于卓文萱的一首歌，叫 《爱的城堡》。 对，到城堡里面暖和暖和。 好想见你的冬天，我竟飞越了网路，降落古堡拥抱你，忘了零下几度，你住的小屋亲眼目睹。山谷月光的小路不再低头，变得好像孤独。那一幕空间爱的中你当中请温柔，另一幕空荡教堂里头玻璃没声音。我在月下你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居然很鼓舞又超酷，写作是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夏天不知不觉又结束， 爱听暴风很舒服，像你说话的温度，今年小礼物内容丰富，我开心细数跨年的跳舞，烟火庆祝，把爱交清楚，那一幕 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 另一幕 日落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 我算月上你得到幸福，有爱定宝来守护，把爱变成浓丽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巨人好鼓舞又超酷，写作着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王牌推荐。 我突然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不是车展，是车载收音机展，你知道吗？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收音机的这个界面，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我觉得作为让我们来猜的话，我觉得除了我自己的车我能猜中，其他的我好像还真的是挺难的。 对啊，这个界面长得都差不多， 有的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界面啊，一些经典的汽车的界面可能还差不多。 嗯， 对， 嗯，还有朋友真的是通过这个网络收音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反正有一个我看出来，就是跟我们每次打车的时候看到那个界面是差不多的那个。哎，这个师傅，您开哪儿了？您慢点啊，好吗？所以会想到那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朋友说，我的这个好像收音机就出了问题，只能听到你们的九七四，别的都听不到。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个，让世界多一些爱。 对，希望大家就是别的调频全都坏掉， 会有一些成就感。就是，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嘛， 好吧？ 就是看到这个一片，因为大家可能有的那个收音机的界面显示各种各样的调频，然后只有选择我们这个调频的时候，那个字才会放大，就觉得很开心， 特别暖心。 肥兔是吧？我们点几个名儿嘛。 好 啊， 还有的朋友呢是在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看到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音响，上面写的大大的 FM97.4， 这位朋友叫什么来着，我找一下哈。 对，你慢慢找啊。还有这个东东，还有这个叫什么， 还有这位叫做 App Store 的朋友， 金苹果， 他是真的是通过这个 app 哦，对，有会互联网听的，还有高兴，remember， 谢谢你们，我曾用心来爱着你。 还有纳林，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夏夜星空海，秒儿丽华，我就先念到这儿，因为我马上推荐一下今晚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可以关注的，比如说有一个篮球赛，我很关注，北京首钢对北京北控哈，同城之战，五棵松体育馆 CBA 的联赛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歌舞的表演。 东方歌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带来中国故事十二生肖的五月，据说整部剧运用了12个节目，展现了十二生肖每一个不同的气质和风格，而且还对应了中国历史上12个重大的历史年代，所以就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这场演出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对应的气质。 差点要开另外一个互动问大家属什么的了，先来猜猜你吧。 啊，猜一猜吧。 那生肖，天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年后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反抗，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12种不同啊，每个品种嘛，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年后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12个生肖。 是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但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天在乎一天，注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公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位朋友的名字都念到，每天会有一些这样的点名的时间，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即使你们下了班了，你们的老板不惦记你，或者是领导不惦记人，但我们惦记着你。除了你的家人之外，我们会惦记你。然后呢，可能会很凑巧的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希望你会有那种不是毛骨悚然啊，希望你就那种哎鸡皮疙瘩一起，觉得哎， 有人在， 对，有人在叫我们名字，跟我们想要的也是这种偶然和你这个在电波里面打一个招呼相逢的感觉， 就跟你 say hello 一声啊， 是是是，哎对， 就是十二， 知道你下班的路上有人陪着你，所以每天现在都会有这样的点名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说不定哪一天呢听到我们在这个收音机里面跟你招呼了啊。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十二个生肖， 皮小鹅收大鹅。真看你那上面又显示收音机又显示路况，看着我眼睛都晕。 还有亮杆儿 啊，安琪啊啊，爱大勇的杨彤彤，老耿。燕子， 十二个生肖， 那你到底是属什么的？ 嗯， 好，不公可以不公布，我们大家可以再猜一猜， 对， 好吧？ 好，就反正九零后大家就猜一猜吧。嗯，听着声音啊，有可能很多朋友会把我往这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辈分上猜。 对，不猜了，好吧？放弃了， 有点累 啊、没意思，哎，无聊。哎，我们来看看有聊的。维也纳施特劳斯管弦乐团2018新年音乐会今晚在北京剧院上演。 嗯， 因为这个维也纳的施特劳斯管弦乐团是著名的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25年亲手建立的乐团。 嗯，现在呢也担任音乐总监艾德温马顿，使用的是一把价值400万美元的斯勒，不、嗯，然后我再 重新来一遍，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好，来，再来 400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鸣琴。好贵的感觉， 有点厉害哈。 就像刚才我看到那个有朋友发来这个 FM97.4 那个界面，看起来贵贵的。 是，还有一个叫舞动经典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音乐会的这个也是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会带来很多的经典的旋律。 嗯，比如说《斗牛士之舞》啊，《马刀舞曲》啊，还有《哈巴耶》的《哈巴涅拉舞曲》等等，很多被很多人广为周知的这个节奏性律动旋律。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今天可能吃药吃错了，你知道吗？ 对， 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两天感冒，感冒严重了，然后就吃那个比较有催眠性效果那种药，所以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乱吃药。 对，你这是刚开始节目开场的时候还在说什么？哎呀，交个辞职报告多开心什么的，你想干嘛？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 今天有一个点赞吐槽的时间，我们挪上来一条，因为、确实想说一说，就是去年的11月18号的时候，歌手赵雷在工体办了这个工人体育馆啊，办了他的一个演唱会。但是最近有新闻通报说呢，因为赵雷演唱会在申报的时候报的演唱曲目是40首，但是实际唱呢，他只唱了27首歌 啊， 少唱13首，就是这个演唱会内容缩水了。 所以。被罚了是吗？ 对，就是被罚了不少钱啊、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因为演出所谓的这个缺斤短两而被开罚单的案例。 嗯，有一位观众就表示说，演唱会是在7:30准时开场的，将近10点结束，整体看上去是比较完整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原本以为就是赵雷还会返场表演，但是赵雷说啊，不能再唱了，不能再唱了，再唱就超时了。 对，因为有网友说，歌手赚钱的时候也要保持敬业精神嘛，但是也有人为他这个觉得冤枉，就说2.5小时唱40首歌，这时间实在是太紧凑了。 嗯， 但是你当时主办方你是怎么想？你怎么就这么申报呢？对不对？ 好心疼赵雷啊。 对，然后还说他前几就是那几天好像就重感冒，能坚持唱完就很好了。弥补差钱儿，你开心就好嘛， 对不对？ 说到这儿，我们就听首赵雷的歌吧。我也不想再放成都了，免得有人每次听我放成都说啊，你是不是在成都有什么故事啊？我就不解释了。 自己来回了啊，听着广播都会唱了。 对，放首别的。 天空不再阴霾，柳枝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静静的一台，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 今天这个互动我们觉得很开心，就是看着大家发来我们听我们节目的那个收音机的那个指针的照片，旁边显示了其他各个的隔壁台啊，那个啊一零几啊一零三几什么的，我觉得哎呀，你看人就在隔壁嘛，因为是不是？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不什么？谁差距？谁和谁差距大？ 就是那个、 没差距，没差距，都是咱们都是有台啊！但是你们独独在这个当中选择了我们，让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就是谢谢你们这么有品位的一个选择，谢谢啊！哎，就是要有这个年代啊 ，Lily、逍遥，还有一个这个张了张啊，别动我的酒。多少年的老酒啊，是不是你是自己捂得那么紧啊？ 还有这位叫做月晨的朋友，看来是第一次给我们发信息哈。 是，还有王小歪，是等着红灯的时候赶紧发了一个，谢谢你，还有好心情，还有木子，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说，那个现在握着方向盘不太方便拍照，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哈。 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 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叫北京乔丹23号，估计是个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北京Jordan， 然后这个啊，就23号啊，你不应该喜欢乔丹，但是您这个收音机拍的让我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有点独特。 嗯， 哎，大家都是收音机啊，是吧？都是那个 车载的 那个界面，然后你是明明在车里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放了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这是什么情况？你太低调有内涵了吧，也 对 啊， 就不想炫富是吗？就不想让我们知道你到底开的什么车？ 对。厉害了厉害了，我的歌、哎、连了我们找到白杰 FM， 我们在今天第一个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属于点名的时间啊。 哎，我看到一张照片很特别 哦， 这个照片上面竟然有台标，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哎、这个界面厉害了。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laughAnd I can't sing. I'm finding it hard to do anything. You see, I feel glad when you're glad. I feel sad when you're sad. If you only knew what I a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mile.Came

2018年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还在等待着今年冬天的初雪，但是此时却有温暖的感觉。然后因为大家都纷纷发来了这个拍自己的车载收音机的这些，包括有手机的，也有在家里的这个放置的小收音机的各种各样的图片，在此一并感谢了。虽然可能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你们在默默支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就想说怎么感谢大家呢？你说我们这要凑着一起吃个火锅，那个锅得多大，是吧？ 好贵啊！ 所以想了想去，我们就让艾科，就是等他这个感冒好了之后啊，思路再清晰一些的时候，我们再让他就唱一首歌啊，就以资这个，对对，感谢一下，对对，谢谢蓝峰啊，谢谢在国贸堵车。 欣欣， 哎，对，欣欣，他说在国贸堵着，刚才拍照仪表盘的时候，看到旁边的车里面也在拍照 啊，哎，这种感觉好好啊， 有种全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那个感受，是不是啊？他说觉得最遥远的距离是就在身边，却不知彼此都在听着同一个电台。 有没有跟对方打个招呼？嗨，你也在拍啊？ 这摇下车窗是就打个招呼呗？ 对啊 ，say hello 一声。 对，就是你们可以摇下车窗，大家同时喊一句“我们都爱老白”什么的。 或者是喊一下我们的 slogan， 对，就是好吧，不知道后面会是什么样的剧情啊。好，这个开车的朋友说很不公平，我们正在开车嘛，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接下来的互动就简单了，因为昨天有一些男听友，可爱的、帅气的、潇洒的男听友发来自己的照片，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总结。 对，今天呢，大家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帅”，就可以收到昨天这些男听友的照片了，只有五位哦。 对，五位的一个拼图。当然我们也补充了其他的一些养眼的照片，用于答谢我们所有的女听友们。 好的，大家可以发来就是你比较喜欢的那种明星的款式啊。 也没，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了， 你们就先看看吧。 看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唤醒我身体所有细胞，随着空气跳跃，心头暖暖，海豚呼吸甚至有大海听得到，与你相遇在脸下并不是头角，我的心不再是一座孤岛，眼神里的默契你最明了，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我看到幸福的宇宙，才有逆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听秋风吹口哨，红叶作伴悠悠，每当忧郁要来打扰，你给我拥抱，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还说从早到晚为我祈祷，风雪开始飘，你落成百里奔跑，带着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号，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宇宙，才有逆光透秒，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感觉到幸福的宇宙且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家就 首歌来自杨丞琳，带来幸福预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啊，我们就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点名了啊，就是也希望大家理解，包括红红哒啊、雷克多什么的啊。然后刚才说让大家发帅这个字会收到什么呢？ 收到一个惊喜，就昨天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帅照， 对，帅哥的照片啊，然后你们可以看看会收到什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因为一般隔了一天之后都不是忽悠了，就是真实的照片，还有一些我们为了让我们一些这些女听友们大家在回家路上觉得开心的啊一些照片啊，希望你们下班快乐。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喜欢乒乓球的朋友来说那不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因为刘国梁呢是宣布教练生涯退役了，他是迎来了自己的42岁的生日，好像就在昨天啊，然后呢也有这个人祝他生日快乐，可是他却就是在别人祝他生日快乐的那个微博里面留言说，我当队员时啊你就跑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个记者，体育记者嘛，他说我转教练了你还跑，我教练都退役了你还在跑，看来这个乒乓球的路上真是跑不过你啊，间接的宣布自己的教练生涯正式退役了。 91年16岁刘国梁被破格入选到国家乒乓球队，99年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中国男乒的第一位大满贯的球员，02年的时候呢他选择退役，并且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男队教练。 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绰号叫不懂球的胖子， 为什么呢？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里约奥运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台湾地区的网友留言说，哎，张继科后面那个胖子是谁啊？全场好像就他不懂球，就这句话直接就是被吐槽的同时把他推上了这个网红的宝座。而对于说不懂球的胖子这个称号，刘国梁表示说，他说很好笑，而且我很开心 啊。他最后选择退役了，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乒乓球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去年的下半年我们记得国乒在世界杯和德国公开赛的两度失利无缘冠军，而在18年的时候呢国乒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考验。 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乒乓球。 会一点。 你看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乒乓球太流行到什么程度，就一下课那个校园里面总会有几个案子 啊，对， 然后大家就自己也有拍子，然后就是你想那个时候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说去打乒乓球，一下课就要去，那个时候要抢案子，对，因为看谁能够先站到那个案子。所以乒乓球作为这么一个在我国是全民啊风靡的一项运动，真心的希望在2018年啊一切都好。而今天也精挑细选了一首歌曲送给刘国梁啊，这位不懂球的胖子，送给乒乓球喜欢乒乓球的朋友。好不容易就是突然脑海中闪现出来，我说哎，这个好像这个安利奎啊，伊格雷西亚斯啊，他以前唱过一首歌叫The Ping Pong Song 啊 ，Do you know the Ping Pong Song？ 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在前奏当中就用了乒乓球的一些节奏，但是其实是一首很带感的歌。今天就送给他们，好吗？ 好的。 Do you know the Ping Pong Song？ Time changes. At least you can predict this every year. Love, you never know the minute it ends. Suddenly, I can't get it to speak. Maybe if I knew all the things it took to save us, I could fix the pain that bleeds inside of me. Look in your eyes and say the same about m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and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give.If you just don't talk to me, babe, flowing through my head, there's a question, is she needing another side of a man? Can I be looking at the last 3 years like I did? I could never see us ending like this. You know, seeing your face no more, my pillow, it's the same as it never happened to me. But after this episode, I know.You can never tell how the next day life could be.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就是我今天不是忽悠大家，但是你们也不要就是想，哎，我们一定要觉得说，哎，我们这个男听友里面啊，这个帅过什么什么谁谁谁啊，帅过吴亦凡啊，帅过谁谁谁，就是那个你们抱着一个平常心去看他们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真的是，首先他们很真诚发来照片，而且都是我们非常潇洒的这些可爱的啊 听友们， 帅气的男听友， 对， 另外还有一些小惊喜附在这个他们的照片之后，你们都可以发。 而且很多朋友就说你们按套路出牌的时候，我就发现会有更大的不按套路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但是今天我们的王牌新发现，这应该没有套路，都是大家爱吃的东西。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白天的四九城，车马川流不息，等到夜幕降临，其实也在不停的呼吸中。很多好食者常常会出现在街边巷口的吃食摊子，聚在一起点上些许多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再配上一瓶北冰洋，来慰藉忙碌了一整天的身心。而这些老北京的小吃当中，至少有一锅卤煮火烧。卤煮火烧，这道已经有百余年历史，被认为只有穷人才会吃的小吃，却起源于宫廷。据说乾隆喜爱厚味之物，厨艺呢就用九味的香料，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用不同的数量配置，这种配置的香料煮成了肉汤。因为煮汤的厨艺来自于苏州，所以就叫苏灶汤。后来呢，苏灶汤传入民间，加入用面粉烙成的火烧铜煮，就成了大众化的风味小吃了。只为了尝一尝朋友口中的正宗京味儿，奔波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一家百年卤煮，跨上台阶走进店里，就能看见一口大锅堵着小半个门口，锅还煮着，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着热气，师傅麻利地从锅里捞出东西，熟练地将火烧切成井字，豆腐切成三角，小肠和肺头剁成小块，再淋上老汤，加点蒜泥、韭菜花和辣椒油，一碗卤煮火烧就这样出锅了。冒着热气，看着分外诱人。每个吃货的喜好有所不同，能帮大家回忆最初的味道，这才是真谛。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刚才说到的当年宫廷当中的卤煮是叫苏灶汤吗？ 简单是不是？只要发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有可能参与我们稍后的白给100块的问答了。 嗯哼，听刚才那个鼻音是不是很重啊？没错吧？ 感觉像卤煮吃多了的样子，而且就是我们突然觉得每天这个环节是用来折磨自己的吗？我是特别希望这个星期说小吃对赶紧过去，每天坐在直播间听这种各种各样的老北京的小吃，然后四面都是墙，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挠墙的心都有，挠墙的心都有。然后还有那些堵在路上的也饿着肚子的朋友们，对不住你啊！而且我突然想，下周你可以让你学习学习北京话了 啊！对对 对, 对，比如说麻利，怎么说麻利？麻利儿了，哎，得这么说啊。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要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番苦心好事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着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见不绝的，春天花开秋天结果，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

我们都不知道是打给哪，因为我们有一个，还有一个备选，不知道是两个朋友是打给哪个的，好吧？嗯，就是我们就叫小鱼好了，好吧？ 好吧，好吧， 好吧。小鱼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可以，我现在在听你们的节目。 对对，我知道你在听我节目，不然你还想听谁的节目呢？如果你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呢？ 我现在在路边。 在路边啊、哦， 已经把车停靠在路边了是吗？ 对， 啊，是的。 好吧，那就准备开始了。你今天不会也有一个军师吧？还是就你一个人孤军奋战？ 就我一个人。 那就加油了。哎，今天的题目同样还是正问反答，这个游戏规则不用再给你多介绍了吧？对不对？ 是的，我知道，我听过其他观众答这个环节。 着急吗？听别人答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着急，捏了一把汗？ 没有，我觉得这个环节很难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要是我的话我都怕反应不过来。 你先别泄劲儿啊，别着急，说不定你今天很顺，五道题都能答对呢啊，加油。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白给100块正问反答，现金已经累积到了200。第一题，爱情公寓陈赫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曾小贤吗？ 不是。 答对了。 第二题，《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蒲松龄吗？ 是吗？ 是。 答对了。但是反应挺快的。好，那今天我们备选的朋友 ，sorry 没机会了。第三题，《西游记》里面的白龙马是东海龙王的孩子吗？是吗？ 是。 你回答要再快一点，最后两题再答对，今天200就是你的了。 第四题，《封神演义》当中哪吒三太子的师父是元始天尊吗？ 快回答。 是。 哇，他太厉害！你是蒙的还是真的反应过来了？ 他是太乙真人吧？ 好厉害，好厉害， 厉害啊！最后一题了，紧张了，紧张了啊！最后一题要反应快啊！我们要求你非常快的反应这道题。歌手小刚和周传雄是同一个人吗？快回答！ 不是， 答对了。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I know we only met. 我怎么觉得？ 我就一直在屏住呼吸等着音乐出来。 正问反答的这个题就是小，你说什么好简单？ 我就好紧张、啊、 我说好简单，我跟你说我就不开心了，我跟你说。怎么样，有没有想到？我觉得你之前有点太低调了，那个小鱼是吧？啊，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小鱼，这真的这绝对大鲨鱼，这是。 对，就记忆不是七秒钟、啊的那种。 对 ，Hello， 现在开心吗？ 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心跳加速，我还是得就算打扰你们的题，我也得先休息一会儿才能开车。 好，平复一下 心情， 平复个心情，顺便把200的二维码的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嗯，今天晚上吃好几顿卤煮火烧、嗯。 好了，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卤煮这个汤是叫酥灶汤吗？是吗？ 是的。 答对了哈！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娱乐 是王牌，谢谢，拜拜。我最近频频把钱送出去，我觉得我最近可能得 少吃几顿火锅了。 卤煮我都吃不上了，我跟你说。Love. Feel like somebody 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王牌福利，白给一百块正问反答，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哎，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的，那这样吧，这连着好几天我们也没有留小作业题了，今天留一个小作业题，但是我们要求大家的反应时间要很快。 嗯， 我们以前都是就是正常的回答都是30到45秒的时间，对不对？ 对，我们今天问一个唱歌题好不好？ 唱歌题， 嗯，就这首，有一首四人演唱的歌曲叫做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 对，记好了，我马上抛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只有5秒钟10秒钟的反应时间。 好的， 就10秒钟之内发来正确答案，我们看相对比较快发来的朋友选一位送出9块9毛9的小的现金红包，好吗？ 好的。 问题就是这个刚才艾珂唱的这个最近比较烦，请问也是正问反答啊，正问反答，光良是演唱歌手之一吗？现在计时开始。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啊，加油！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王牌关注。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刚才让大家发了这个小问题之后，很多很多的微信。 嗯。 但是我看到一个最快发来的朋友，真是最快的。 嗯。 这个叫武阳。 对。 还是个女生。 而且长得很漂亮哎。 对对，2016年的时候就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呢。 对，还有一位朋友叫过了一夏天，我看了一下他跟我们之间的对话也挺有意思的，说此次不中下次中。心态特别好。 好吧，来到今天的王牌关注，其实那天也说到这个电影，就是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他们演的这个叫无问西东就要上映了。 所以呢，这部片子我们上次已经和大家分享过，说章子怡、张震还有黄晓明、王力宏等等这些大咖都要主演无问西东。而且呢，这几天电影先后推出2首推广曲，一个是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是张亚东担任制作人的，还有一首呢就是新生代的音乐人毛不易，上次我们也听过这首歌叫做无问。 对， 相比较之下呢，其实毛不易的这首歌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在那个意境的表达上似乎是更胜一筹。 嗯， 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而且有人觉得说王菲的这个唱功如今是说在这个录音室当中也算是一丝力不从心的味道体会出来了，感觉有对那种嗓音的控制力在慢慢削弱的感觉。 对，没看到我一直在这翻这个我们的这个唱片吗？我在找这个毛不易的这个歌在哪儿，因为我记得我那天好像 刻过一次。 对对对，我就找了一次，然后现在好像突然发现找不到了。 就上次还和大家分享说这首歌一定要去听一下，为什么呢？有人就这样评价的，999加说这首歌是挺好听的，但是就有点费烟，你知道，很容易走心的一首歌。嗯， 找不到了。耶，好吧，那就接着说吧。 嗯，继续说无问西东的事儿哈。 对，因为其实这个电影说起他命运比较坎坷嘛，因为好像在11年就立项了，对不对？ 嗯、 当时因为他成立清华大学是在1911年成立，当时刚好是100周年，然后为了庆祝这个校庆筹拍， 嗯， 后来好像也是运营什么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一拖拖了5年。当时他好像章子怡那个《一代宗师》也没上吧，对不对？ 嗯。 然后所以说有发布会，就有记者问那个导演李芳芳啊，说电影什么时候上啊？然后导演还打太极，说啊，这个发行方负责，不信你去问子怡啊。 问演员干嘛呢？ 然后《一代宗师》什么时候上呢？就突然被 Q 到的这个章子怡一脸懵，说我改天打电话问王家卫。结果《一代宗师》第二年上了，可是《无问西东》却拖了5年的时间。嗯， 章子怡也说，说当年之所以决定接拍这部戏呢，是以为他在飞机上看到这部戏的剧本，看到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泪如雨下了，所以就把本子赶紧合上了。他说我特别害怕，不敢往下看了、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觉得有点恍惚的感觉， 嗯， 觉得这个剧本太感动了，而且不敢往下继续看下去的原因就有很多，触动到他自己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个部分。 是他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关注的点，那就是导演李芳芳、 嗯、 啊，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导演系，跟李安算是同门的师兄妹了、 哎、 这个李芳芳就是我要提起来的话，可能很多80后还会对她有印象，就小时候有一个印象特深的电视剧叫《17岁不哭》， 看过 对吧？ 嗯嗯嗯， 那就是根据李芳芳16岁时写的散文集改编的， 李晨和郝蕾演的嘛。 对， 对、啊、 你看看就是都是青春啊、 嗯、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被时间沉淀不一定是坏事儿， 嗯， 对吧？就是时隔多年最近主演重聚为电影做宣传的时候，章子怡还感慨说这个时间其实会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些变化，对吧？ 嗯，比如说从2013年到现在5年都过去了吧、 嗯、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为人母为人父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你说几年前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还有陈楚生当时都还是那个未婚青年的一个状态， 对， 5年之间啊太多的变化了。 对，所以说其实这部电影《无问西东》还有一个英文名叫 Forever Young、啊、就时间总是在回望的时候才知道它的珍贵啊、但是又想到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啊、 Forever Young， 心里面永远有纯真。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 The music's for the sad me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 Praising our leaders, we're getting in tune. The music's played by the madma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Oldman 说求歌名，首歌叫 Forever Young， 这是当时就是好像是同名的这张专辑 Forever Young， 它其实叫摇滚童话，是德国的一些当时啊平均年龄很小的一些孩子们，然后呢帮他们出的一张唱片，唱的都是一些很经典的摇滚歌曲，包括 I Love Rock and Roll， 包括 We Will Rock You 啊啊等等等等一些歌曲都在那张专辑当中，如果你们喜欢可以找来听听看那张专辑。Forever Young，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们希望每一天的娱乐最王牌都可以是一个可以温暖陪伴大家的过程。 啊哈，刚才呢回答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发送9.99的这个二维码，抓紧时间到白姐 FM 的平台上来。还有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刚才你们在提问的时候我压根没听清，因为刚才火车从我旁边疾驰而过。 火车对，由于会有一些地方会有这个火车经过，好吧，那就继续听歌吧，无论你身边是汽车经过、火车经过还是轮船经过，都希望在这样黑的夜然后会有温暖这种感觉从一首歌的里面游动出来到你身边。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 夜太黑， 还算是很经典的歌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2017年1月，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首度与观众见面。凭借色彩丰富的视觉设计、出色精湛的歌唱与表演、欢快热闹的舞蹈段落，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歌手王诗安加入方大同创立的音乐品牌富音乐后，发行全新创作专辑《诗》。近日他与方大同一起出席媒体见面会，这也是二人首度公开露面。在方大同的协助下，从创作、制作甚至造型、 MV 剪接都参与的王诗安表示，2017年是自己最忙碌的一年。原创歌手卢燕2018最新单曲《平静的歌》近日上线。《平静的歌》是海派歌手卢燕继《流浪》《兄弟我和你》后，携手知名音乐制作人歌手陶晨宇在新年开始推出的又一首全新单曲，希望通过自己的表达让更多的人理解生活的真谛，所谓平淡是真。近日歌手艾菲受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某盛典活动，现场演绎经典歌曲《恼人的秋风》，融入他独特的复古与 EDM 音乐元素，将盛典气氛引向高潮。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各位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5，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南五环亦庄桥到德茂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二环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又是这一段我们安静的听歌的时间，从这样的走心的6:30之后的时间，我们先从音乐素描开始吧。 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一位叫浮游的朋友。 他说，有一个我追了一年的男生，最终我还是被拒绝了。如今新的一年，他很难过。他说他最近失眠的时候会听这首歌入睡，所以把它分享给我了。我问他为什么难过呢？他说，他喜欢的女生在一周之前不喜欢他了。那天是跨年，看他那么认真地喜欢一个人，仿佛看到自己喜欢他的样子。希望你能够开心，我会一直做你的树洞，给你带来正能量。 另外一个故事来自于2018，我想去旅行，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前任喜欢上了 Jason Mraz， 失恋之后就会反复听这首歌，当时觉得满满的都是忧伤，而现在再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他，但是有亲爱的人在身边，我也不再觉得忧伤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来自于 Jason Mraz， Mr. Curiosity。 Hey, Mr. Curiosity,

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个人觉得谭维维从出道至今算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了啊，就是词和他的唱，包括呢他有的时候现场的表演也会有一些配合的一些自己的设计，就觉得是整首歌曲呢一气呵成。如果有来生是来自于谭维维，是你今天你推荐的主播私房歌， 没错。 接下来轮到我了， 主播私房歌。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试验。 什么试验呢？ 就是如何来去取暖 啊，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觉得最暖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一个拥抱 啊。 对，如果你刚好身边有一个可以拥抱的人的话呢，你可以试着抱抱他。 嗯，如果没有的话呢，只能抱抱自己了，是吧？ 还是得蹲下来，是吧？ 对。 哎呀，天哪！突然一下就灌进了一口毒鸡汤啊！那我其实想推荐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它其实是带有一些公益能量的一首歌，当然更重要的是想告诉你，无论何时，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冰冷的时候，或者当你觉得你自己孤单和寂寞的时候，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孤单，当你觉得孤独的时候，你要想会有一个人他愿意在这个世界，跟你遇见，然后呢好他来抱你一下。其实每个人生而孤独都是为了去寻找爱来到这个世界。 对， 所以这首歌它没有前奏，直接想起来的时候就是它很温暖的这个吟唱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听刚刚好。这也是我今天在主播私房歌推荐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接下来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抱一抱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好的， 来推荐一下张震岳海牙古墓抱着你。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 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抱着你，来自张震岳。好啊，继续推荐好歌给大家。来， 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曲，应该是我吧，是吧？我来推荐。 来吧， 来推荐这首歌之前，先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1, 2, 3, 4。 有没有很熟悉？因为已经有很多听众在问我说，哎，你们的那个片花 1, 2, 3， 男生好性感啊。 嗯， 所以呢今天就特别把这首 Say Hello 作为主播私房歌送给各位朋友。其实这首歌它大致意思就是在说互相暗恋的感觉，来听一下。 If I find him, if I just follow, would he hold me andI don't know, If I see her standing there alone at the train station 3 stops from her home, I have half a mind to say what I'm thinking anyway, bu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ere's an airplane in the sky with a banner right behind. Loneliness is just a crime. Look each other in the eye and say hello. Oh, oh, oh, oh. Say hello. 我们要跟很多听了我们一路节目的朋友，包括对，包括在家里一人吃了晚餐，吃完晚餐还在听节目的朋友，总之谢谢你们的陪伴，也要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陪伴。 Hey, 图图 Hello Hello， 对，要打个招呼是吧。 主播私房歌， 那么我说今天的歌都好暖，像冬日里面喝了一口暖暖的奶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 很窝心呢。 对，但是最后的这首歌呢，它不是暖，是有点热。对，就是当我们挥别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啊，十年前的自己，五年前的自己，或者曾经自己觉得很年轻的那个自己，你可能会来到现实当中，对着镜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老了一些呢？但是心里的那个自己，应该还是年轻的那个你。 我也想彻夜狂欢，和大家一起看太阳在早上升起。我也想特别爽，喝酒到天亮，但现在身体不太争气，不再是当年的自己，当年那个年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 隔壁团乐队，这其实是后来其实很被关注的一支年轻的乐队了。当然他们之前有一首歌叫再见十八岁，是唱给那火星情报局的，后来又出了这首叫三十岁。 哈，都和年龄有关啊。 是啊，你不要去，就是三十多的朋友不要去老去羡慕二十多岁的小朋友，就是小伙子是看人家这啊，是吧，喝酒喝到天明啊，这个小鲜肉什么的，都自己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才对，这就是这首歌想传递的这个能量了。 对，也都可以很年轻的呀。 对啊，就像我们上一时段说到这个张子怡那个话题的时候，说到那个关键词就是 forever young。 对， 就是这首歌想表达的。还有在青岛加班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哈。 哎呦，现在青岛天气怎么样啊？ 应该是先甭管什么天气都能吃海鲜，好吧？喝哈啤酒，哈啤酒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那我们就明天周五再见了， 拜拜， 拜拜。